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17集，鬼将。展昭皱着眉头，白玉堂在一旁靠着栏杆继续不说话，但听了柳公公的叙述之后，白玉堂也感到其中有些地方相当的可疑。 那方爸答应等一个月，就表示答应包大人回来之后审理了。 答应是答应了，不过还是不准验尸。 这时赵真走了出来，柳公公赶紧行礼，赵真示意不用，叹了口气， 若不是朕的爱妃带着身孕来坐牢，我怀疑方霸当着朕的面就能把庞玉撕碎了。 这么横？ 是啊，朕这皇帝难做啊。 赵真摆出挺可怜的样子，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嘴角抽了抽，某种程度来说，赵真的性格也够奇葩。 为什么死咬不肯验尸啊？ 展昭想不明白了，赵真就又给展昭提供了一条线索。 这个朕可能知道，方霸其实有勇无谋，此人当年战功还不错，据说完全归功于巫教。 巫教？什么意思啊？打仗前先算一卦还是先拜一拜？ 那巫教规矩甚多，具体要去问一些老兵或者九叔军中的人，有人知道。那个巫教规矩甚是严格，其中一条就是死后绝对不可以动尸体。 赵真说到这里，展昭和白玉堂还都愣了愣。是巧合，之前火掌门的人貌似也不准人动尸体。 好像是什么死神。 赵真说着对前方招了招手，果然就见南宫霁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展昭和白玉堂都感慨，南宫跟赵真的影子似的，真是无处不在。赵真伸手拍了拍南宫的肩头，有些尘土，看来是刚刚赶路回来的。 太后的懿旨传完了？ 已经到了，贺副将说交给九王爷处理。 哎，你之前查到的什么死神？ 死神？是鬼将吧，皇上？ 赵真像是想起来了，点点头。 哦，貌似是。你说给他们听吧，朕先回宫了。 说完，赵真带着人走了，南宫有些无奈。柳公公也进屋探望庞妃去了，南宫刚想开口，展昭却阻止了他。 等一下，留着下饭。 南宫张了张嘴，展昭拽着白玉堂请南宫继续太白居吃酸辣蟹去了。太白居三楼白玉堂定下的雅间里，南宫霁看着眼前一边靠着窗户喝酒的白玉堂，一边拿着个螃蟹腿的展昭，终于明白了下饭是什么意思。 嗯，什么鬼将死神啊？ 展昭给南宫霁往眼前放了一只螃蟹。 嗯， 南宫倒是也饿了，边剥着螃蟹边回答展昭。 我找了几个老兵打听的，方霸当年，这么说吧，当年打仗的时候，不少将领都信奉一种巫教，供奉的神明就是鬼将。 打仗的最多拜个关二爷呗，还拜别的神明啊？ 鬼将？ 听过的呀。 名字真难听。 这鬼将的传说如今不盛行了，貌似因为九王爷打仗连菩萨都不肯拜，所以后来这风气被扼杀了。早些年非常普遍，据说这鬼将长着鬼头，人身马腿。 人身马腿？那是马前腿还是马后腿啊？ 那个老兵跟我说，就是人的头身加上马的身腿。 展昭和白玉堂又默契地一起扬起脸开始想象，良久白玉堂先开口。 不穿裤子吗？ 展昭嘴角抽了抽，白玉堂关注的重点果然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南宫放下螃蟹，抽出帕子擦擦手，从腰间拿出一张折得很旧的黄纸递给展昭。 这是一个老兵家里收藏的鬼将图像。 展昭叼着一个螃蟹腿，顺手从白玉堂袖兜里抽出一条帕子来擦擦手，然后塞回白玉堂袖兜，顺手接了那张图纸拿到眼前，潇洒地抖开。白玉堂就觉得展昭这动作一气呵成，做得无比顺畅。那幅图像上画的所谓鬼将面目狰狞，十分的吓人。一张鬼面，青面獠牙，头发蓬乱，身上穿着破旧的盔甲，双手拿着一把大刀和一面盾牌。此人上身十分的结实魁梧，肌肉线条突兀，青筋暴突，而他的下半身则变成了马。别说，从人身过渡到马身还挺自然的，四蹄粗壮有力，还有一条狮尾。 哦，好神奇啊。 白玉堂扫了一眼，突然笑了一声，展昭扬起脸看他。 哪里好笑啊？说出来让我也笑一下。 这是人是神我不知道，只是觉得这脊梁骨长得真奇怪，竟然是折角的。还有他上下两处都有肋骨，几颗心几个肺啊，吃饭还是吃草啊？ 展昭眨眨眼，继续摸下巴，的确很可笑。 这神明这么厉害吗？ 嗯，相传只要拜对了，当晚鬼将会突然冲入敌军的军营，将敌军杀个片甲不留。 南宫说着掰开一个螃蟹，感慨一下，蟹黄好多好辣。展昭和白玉堂盯着南宫看，南宫拿个勺子舀蟹黄。 真的，老兵这么跟我说的，不是我编的。 可是我们能拜，敌方也能拜吧？为什么没有鬼将冲入我们的军营啊？ 鬼将是汉人。 南宫记简短的回答，展昭和白玉堂再一次无语。 那为什么皇上说是死神呢？你是不是还有事情没说啊？ 听传闻说，鬼将做的是一命换一命的买卖，换句话说，要他杀多少敌军，就要给他多少条命。 什么意思啊？ 有两种说法，明面上的说法呢，有些将领是用纸人骗鬼将，也有些说法是用牲口代替。 那暗地里的说法呢？ 有传闻说啊，当年打仗的时候，虽然仗打赢了，但是附近的村落人都神秘失踪了。 你是说当年的将领杀掉了当地百姓跟鬼将换，从而赢得战事啊？那还打什么仗啊？打仗不就是为了保护那些百姓吗？ 所以说啊，只是传说，无从考证。方霸都80来岁了，当年打仗那会儿，哼，他还不到40岁，现在要找个当年的老兵也不容易。 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凡是有鬼将出没的战场，当地村民往往一夜之间就死光了，所以有很多地方都管这鬼将叫死神。我跟皇上说的时候，他对这点反应有点大，可能鬼将他都已经忘了，哼，只记得这死神了。 方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让人动方俊的尸体的。 另外还有个传闻，想听吗？ 南宫记吃了些东西，肚子里有底了，竟然八卦起来了。展昭点头表示想听，白玉堂也抬眼看他。 方霸其实有5个儿子的，分别呢是方文、方武、方全、方才和最小的方俊。文武全才俊， 嗯，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不说只有文武才俊吗？哪儿多出个方权呢？ 真正的老三应该是方权，这四兄弟是按照文武全才来取名的。当年哪有方俊啊，谁会料到自己60多岁了还能有个儿子。哎呀，方霸痴迷于战争，对战场念念不忘，总希望自己能培养出几个大将军来驰骋沙场，报效国家。于是当年他在拜鬼将的时候求了一卦， 是分别测四个儿子的前程的。当年一个算命瞎子给他破的卦象，据说卦象是一敦厚，二憨直，三忤逆，四无福，五腾达。 这老将军怎么跟个烧饭老太太似的，这么信这些神佛命盘呢？ 各有所好吧。就因为这个卦象，方爸从小就不疼爱老三，后来老五出生，他喜出望外，更是对算命先生的解卦深信不疑。也因为这一条，据说老三方权从小就过得很苦，哎呀，连带他娘都不受宠，最后方权外出办事的途中遇到旅店走水被烧死了。他死后没多久，他娘病死了，方爸连找都没派人去找方权的尸体，直接把家谱改了，去掉了方权这个人。 展昭和白玉堂听得都费解，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往方爸堂堂大将军竟然因为一个算命先生的几句话就拿亲生儿子当了仇敌。 哼，可见那算命的也不准呀，这老五也没腾达到哪儿去，这么早夭。 那算命的很准啊，谁让他把老三去了呢？没了老三，老五就变成老四了，可不就是无福吗？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南宫将要说的都说完了，也吃饱喝足了，就拍拍手说要回宫复命，临走还不忘提醒展昭， 明天欧阳和邹良就到了，欧阳估计要到阵前跟方爸吵一架。 展昭和白玉堂都莫名决定叫点鸭脖子鸡爪子什么的，明天找个好些的地方去蹲点，看欧阳少征骂街。 说起来方爸毕竟八十多了，明天可别被欧阳气死了。 说完南宫继从窗户走了。等人走了，展昭和白玉堂继续吃螃蟹喝酒，两人商量着晚上潜入大理寺瞧一瞧方俊的尸体。说到这里，展昭突然啊了一声，白玉堂被他一惊，看他 怎么了？ 忘了问包岩为什么会在牢里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